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34章，爷爷就睇咗条铜柱一眼，讲龙丹已经除去，这个地方应该没什么危害的。我看那条铜柱里面有很多的暗格，看来可能真的放置了什么东西，我要先去探一下先。跟住他又停了一停，想到了仇大能的死，阿爷的心里面就有愧疚，他又叹息地说，这个是我陈家的事，为防有变，你们就先行一步，可以在外边等我就得了。马泼皮又感叹地说，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，我们怎能够舍老哥而去啊？先办完啲正事，一起回去啦。两个人就相交了多年，爷爷都知道马泼皮都算几仗义嘅，呢一阵间劝佢可能只系浪费时间，于是佢岌咗下头，爬咗入咗铜柱里边，就去睇入边嗰啲暗格啦。呢啲暗格嘅作用就好似嗰啲角室周围嘅陪葬格咁，里面放嘅全部都系陪葬品，唔少就系当时喺国外传嚟嘅奇珍。但是数量就不是很多的。爷爷就逐一咁查睇，虽然他对古埃卢的文化都有少少的领悟，但是关于巨蚁王墓的线索仲是丝毫都没有发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其中有一个暗格就吸引了爷爷的注意力了。那个暗格呢是拉开式的。皮制的小门上边仲有一个简单的绘画，画的是一个体态妖娆的女人，骑在一只古怪的大象的背脊上边，只见那只大象两只耳仔的垂肩，两只眼珠中仲各有一张面，一个面是鬼咁的面，张牙舞爪，好似要从个眼珠嗰度跳出嚟咁。而另一个呢是戴着金色的面具，神情威严的人样，应该就是象征神灵。门虽然小，只不过是一个成人巴掌那么大到的，但是上边的绘画就很精致的。由于这个树洞墓密实到良好，所以呢上边那些描金都没有脱落，画得就惟妙惟肖。只可惜那个宝藏女王是侧着个头，所以看不清她块面是生成什么样的。不过其中一个细节就吸引了爷爷的注意，就是在这只巨蚁像的头上边戴着一个圆顶座的金箍。这个金箍的上边就坐着一个不起眼的碗仔，碗入边冒出了一阵的黑烟，透露着一种不吉祥的感觉。阿爷就有一种预感，这个暗格里面可能会有他想要的东西。跟住他就打开了这个暗格，里面发现好像一个成人巴掌那么大，看起上来毫不起眼的陶碗。那只碗底就有一些画着好像图画又好像文字那样的东西。阿爷就窒了一下，拿出个碗同埋暗格上边嘅图案一个对比，心里边即刻打咗个突。唔通呢一个碗就系顶喺呢只巨蚁像嘅头上边嗰只碗？不过呢只碗冒出嚟嘅黑烟又系咩回事呢？喺呢个时候，成个铜柱都已经抄匀啦。除咗呢只碗系略有收获之外，其余都乜嘢都冇所得。阿爷就叹咗口气，只能够回程。然而等阿爷冇諗到嘅係，呢一次出去并非只有佢哋三个人，而係仲有一样诡异嘅嘢亦都跟埋佢哋一齐离开。 睇到呢度，我总算明白过嚟啦。原来阿爷以前用嚟当油灯用嘅嗰只碗，竟然系从宝藏女王嘅铜柱棺材里边搞出嚟嘅。只碗会冒黑烟，嗰只碗喺我屋企大概都有四五年咁长嘅时间，经常呢就点咗啲灯油嘅，但系亦从来冇见佢冒过黑烟喎。唔通系啲古人想象出嚟而作嘅？又或者嗰只碗真系有啲咩奇异之处？阿爷所讲嘅嗰个跟住佢哋一齐离开嘅诡异嘅嘢，又系指乜嘢呢？喺呢阵时，我啊深深咁吸咗一啖气，啱啱打算继续睇落去嘅时候，阿豆腐突然间啊叮叮噔噔咁走落嚟，佢讲：老陈，阿郭叔叫我哋去食饭嘅。我一睇个手表，先发现已经系晏昼两点几啦。村里边啲人嘅食饭时间呢，一般都比较晏嘅。早饭就系喺九点钟左右，午饭呢就两点钟左紧，咁晚饭大概八点钟。主要系因为做田里边啲嘢多嘅缘故，我啊岌咗下头，只能够啊暂时先停低，谂咗一谂，将呢本笔记带出去呢亦都唔系好方便，咁就将呢一本嘢重新放翻入个柜桶，等到晏昼啊再嚟攞过呢。豆腐见到我啲神色嘅凝重，佢又问：诶，有咩事啊？有咩发现啫？跟住佢又用啲眼神瞄一瞄旁边嘅棺材，细细声咁讲：里边装咗啲乜嘢啊？我啊拧咗拧头，我讲暂时仲唔知道。一边行就一边同阿豆腐两言三语咁讲咗一下笔记里边嘅内容。豆腐听到就嚼嚼声咁讲：啊，呢个陈老爷子真系有本事啊！嗰手飞刀啊，真系太型仔。我讲你点解冇学啊？我冇好气咁讲：首先，我阿爷啊冇谂住要我食赌斗呢一行饭嘅。第二呢，我十四岁嗰年佢就消失咗啦。我又唔系啲乜嘢筋骨精奇嘅天才，仲能够自学咩唔通？豆腐啊摸一摸个下巴，显得好失望咁讲：啊，如果你啊识呢一啲咁嘅绝招啊，有一日唔能够落斗啊，你又破鬼晒产啦，咁我哋啊仲可以喺街头度摆档卖艺嘅咩？我一听啊，俾佢激到钳钳声，我讲：你个把死人咁嘅乌鸦口，可唔可以讲啲好听啲噶？我哋铺头都未开两个月啊，你啊巴不得我破产。好啊，街头卖艺啊嘛。嗱，你啊攞个金吉夹喺个裤囊嗰度，我啊飞把刀过嚟插。我未练过噶，够刺激精彩啦啩？豆腐一听吓到，即时夹住个大髀，佢又讲：哎呀，你又唔好咁暴躁，如果俾人哋睇见啦，仲以为我孭咗你添。嗱，我而家想问下你啊，你阿爷咪有个咩笔记簿嘅？喺上边咪有阿杨芳嗰个咩望气发梦啊嗰啲咁嘅？阿姨啊，法力嘅春秋大梦啊，你个木嘴系叫做望气发雾之术。我啊忍唔住打断阿豆腐啊，纠正佢：啊，系啊系啊，望气发雾之术啊。咁唔通佢冇写到白老四飞刀之术咩？我一窒，我睇一睇阿豆腐，忍唔住啊拍拍佢个头讲：吓，你啊总算讲句有用嘅话啦吓！睇嚟我连飞刀插金吉嘅就真系有着落啦。冇错，嗰、那个笔记簿上边确实咧系有一段练习飞刀嘅方法，而且用嘅系文言文记载嘅。我之前啊粗略咁睇咗眼，当时啊觉得飞刀呢一样嘢啊点够枪好使啊，已经系过咗时嘅嘢嚟噶啦，所以啊冇咩在意。但系喺两次赌斗嘅经历里边，就真系等我深有体会。喺斗里边，枪就唔算得乜嘢，关键嘅时候仲系冷兵器有用啊。或者可能真系要练一练先得。当然啦，飞刀呢件嘢需要长时间嘅训练，亦都唔系话想学就学得识嘅。 我将呢一个念头暂时先压喺心底先，准备先将眼前啲嘢搞掂咗之后，等翻到深圳就订两把小飞刀翻屋企嚟插下。咁一谂就已经到咗阿郭叔屋企啦。郭叔咧都系一个热心肠嘅人，以前做隔离邻舍嘅时候就经常照顾我哋。午饭佢就杀咗两只土鸡啊，炖咗一锅，热辣辣咁煨咗喺呢个咁嘅炭炉上边，揭开个煲盖，哇！一阵嗰啲咩香气扑面而来，肉香嘅味道啊浓郁，同我哋平时买翻嚟嗰啲饲料鸡嘅味道啊，真系唔使比啊！我同阿豆腐呢阵都已经饿啦，一边就同阿郭叔就闲话家常。一边呢就同阿豆腐系咁砌，豆腐而家就叼住只鸡翼嘅食得好开心，但系就听到阿郭叔啊叹咗一啖气，同我讲：阿元仔啊，你系个有出息嘅人，睇你嘅气质就同我哋山里嘅人啊唔同。唉，谂当初你啊仲细嗰阵时。成日就同村里边嗰班马骝啊喺度白眼，你阿爷如果能够睇到你而家嘅样，就肯定欣慰啦。我听见郭叔突然间发出啲咁嘅感慨，神色好似有啲咩事咁，忍唔住啊问：诶，郭叔，唔管生活系点样样，我呢都仲系尘缘，咩气质唔气质啊？我就系光住啰柚周围走，你亦都唔系未见过嘅，你又唔好讲啲咁嘅话嚟氹我啦。郭叔一听就好开心咁笑咗一下，满面欣慰咁讲： 做人呢就唔能够忘本，陈老爷子真系教咗个好孙啊！ 豆腐仲系叼住嗰只鸡翼，细细声咁讲。 佢啊，梗系冇忘本啦！而家啊，唔系子承父业啊，系孙承爷业啊嘛。 仲好，好在啊，郭叔耳背又冇听见。我啊笑咗一笑，不动声色喺个台底下边啊抌咗豆腐一脚，痛到佢只鸡翼都跌咗落地。门口啊，大黑狗即刻冲入嚟啊，叼住啊走咗啦。 我嘅鸡翼，我嘅鸡翼，啊你咪衰狗，我真系食咗你啦！ 讲完，豆腐啊，乒铃乓啷走出去追只狗。我即时拉出一额嘅黑线，成头都系脚汗，尴尬咁同阿郭叔、郭嫂啊对视。过咗阵间，我解释啊讲：，唉，佢系咁嘅啦。佢细个嗰阵时啊发高烧，个脑咧就烧到有啲问题。郭叔听到之后，即刻一面了然，听住外边啊豆腐同阿黑狗嘅叫声，佢又讲。 咁你又要多啲照顾下人哋啊！我哋听讲啊，城里边啲人啊好精鬼嘅，佢个脑唔好使，好容易俾人哋呃嘅。 我啊干笑咗一声，岌咗下头，转移话题讲：，诶，郭叔，头先见到你好似有啲咩事喎，唔知道我可唔可以帮得上忙呢？郭叔嘅神情啊一变，佢啊讲： 咁。既然你问咗，我就话你知啊，亦都唔至于你帮唔帮得上咩忙噶啦。不过呢、个亦都唔系啲咩好事，哎呀，仲系先食饭再讲啊。 我睇见阿郭叔啲神色啊变得沉重起上嚟，跟住亦都唔再多讲啦。两个人就岔开话题叙旧，冇几耐一。窝嘅咁嘅鸡肉啊，食到差唔多，豆腐啊垂头丧气咁行翻转头，郭叔啊即刻同佢夹菜，佢讲：， 哎，细路多啲食啦，好好补下吓。我哋咧做人咧就唔怕唔聪明啊，只要问心无愧，开开心心咁啊好啊。 豆腐一听啊呆咗呆。成面显出一啲不知所以然嘅咁嘅表情，冇几耐食咗饭呢，郭叔就冲咗壶浓茶，三个人就坐低就开始听郭叔讲起一件十年前发生嘅往事。呢、这个村东头就住住一户姓江嘅人，我啊识嘅， 细个嗰阵时，佢屋企嘅僆仔啊，经常一齐啊满山咁走。嗰条友仔咧生得比较肥，走起上嚟啊成日啊唔够我跑，所以咧我哋叫佢叫做江肥仔。郭叔啊讲： 你啊同阿江仔从细就好好嘅，如果佢仲再生嘅话，应该亦都同你一样。姐走出咗呢个大山㗎喇，不过可惜啊。 我一听到呢一度大惊咁讲：啊，乜阿肥仔死咗咩？郭叔就话： 早啊死咗啊，你走嘅第四个年头佢就死咗㗎喇。 啊，咁点死㗎？郭叔呢就手就指一指后边佢讲： 喺村东头嗰口井嗰度啊，跌咗落井浸死咗啊！ 我第一时间反应就系唔可能，我讲嗰、那个井里边有水，咁阿肥仔嘅水性同我都不相上下噶喎，跌咗入井亦都唔应该浸死啊！只要大声咁呼救，旁边一定系有人听见至啱㗎。